喂，有得你叫詹姆斯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B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返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仍然有阿牛啊，同傑斯同埋阿迪喺度啊。 武林至尊，武刀屠龍， 咁快出呢啲啊 ？OK， 真係型。 咁我哋今翻嚟啊，講下另外一啲啊，其實冇離題嘅，都係呃神騙鬼嘢。如果你覺得嘅，我就覺得係嘅。咁啊，就係、是。中国嘅武功啦，咁啊， 武林大会 初咧就系啦，喺呢、這个喺边度啊？喺天，好似喺天山啊嘛，好似、 啊， 好似喺新疆嘅天山。 地理唔使讲，最紧要系武林大会先啦。 咁武林大会喺边度？其实都重要嘅。咁啊，拣咗个地方都几啊地灵人杰嘅，喺新疆嘅。咁、 okay、 咧就系啦，咁啊开咗个叫做天山武林大会。嗯咁啊！如果其實睇相啊，真係好鬼好笑，真係笑死 你。首先 啊， 講俾你 嚇，我哋講未必有咁好笑嘅，真係 係 啊！ 佢哋係揾咗一啲門派嘅 掌門人啦、啊，掌門人啦、 啊， 定係 即係阿曾志偉啊，邊幾個唔識啦嗰啲啊，全家樂啊嗰啲啦，掌門人咪過嚟咯。 係 喂，佢全部有扮相嘅喎， 係啊， 即係咧動漫節啱啱過咗啫， 到震啊！正 佢喺嗰度搞个动漫节啊 ，cosplay 嚟 嘅 ，cosplay 嚟嘅， 系啊。 只系咧，我香港啲动漫节咧，嗰啲人咧就后生啲， 系啊。 啊，佢哋嗰啲就老悭啲， 系啊。 喂，真系个成个，即系太极咧，就真系有件太极嗰啲衫啊， 老土化包装啦、 啊，即系道长式啊，咁样去包咗少。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嘅就系、是，其实你呢啲嘢其实都应该要进化一下嘅。即系你话嗱，首先我可以讲翻武林大会先啦。嗱、一路讲落去啊，即系你系讲武林大会就系、是、见到我如果上到见到嘅咧，就有呢个武当派啦， 昆仑啦、 啊，昆仑派啊，昆仑派、啊、 都有，系 峨眉有嘅， 峨眉有嘅， 就、喂。我呢度啊讲系真系有少林派嘅、哦， 系咩？ 系啊，我呢度真系讲有少林派、 哦。少林派话、 啊，我哋又见到有个方丈咁嘅物体啦， 啊、 应该都系我当佢有埋啦。 Okay, 少林派，咁、 okay, 或者就唔系 official 呢个嵩山少林寺派人去啦， 啊、okay, 因 为你知道少林好多俗家弟子啊嘛。 即系我好系啦，我可以好肯定 系 唔系河南嗰个啦， 系 因为河南少林寺嗰、 okay, 个可能要翻去德国探个仔啊嘛。 呢个可能系九龙城嗰个。少林寺啦 ，OK， 咁啊，仲有呢个武当我哋讲咗啦，有空洞派有啦，青城派亦都有啦，等等啦，咁啊，造型真系惟肖惟妙，但系我就想讲咯，即系你呢啲咁嘅，首先就系我话捻之力，我唔 care 你系咪掌门人啦，嗱，首先就系我哋个国家其实好多嘢都成日都想包装佢出去外边系咪先，咁你 即系 sell 吓出去 sell 啦 ，sell 外边一定大家都想嘅系咪先，即系搵多。多啲嘅啫，咁啊人哋美國都係噶，咁你睇見到美國其實呢幾年都係嘅，其實好多嘢佢做好成功嘅，譬如話，喂有啲嘢其實你喂講，其實你諗落都好老土嘅，譬如話啲蜘蛛俠啊、蝙蝠俠啊、冚家產超人都攞翻出嚟玩幾廿年啦，但係人哋。 有不斷去 update 㗎嘛。 而家嘅超人已經就返剩返條褲囉。 係啦，係咪先？以前就係穿條底褲。 係囉，而家先剩返條褲 囉。冇錯啦。 係咪進化㗎嘛。 同埋碌嘢可能越嚟越靚啊，嗰個即係嗰個 形身係 咪？係啦，冇錯。咁你譬如你睇下譬如話蝙蝠俠嗰套衫，哇大佬，你睇返幾十年前嗰個蝙蝠俠有肚腩嘅，係咪先？而家嗰件喂大佬塑料嚟㗎，大佬即係高科技嘢，咁你一路不斷有 update。但李氹家產睇翻呢幅相，嗱呢幅相我做完之後真係 po 翻出嚟。第一，你嗰啲人嗰啲咩樣嚟啊？全部散港奇兵，擦眉擦眼。我最近睇過嗰套戲《奇洛里維斯》嗰套啊， 我太極俠 嚇， 太極俠 嗰個男主角嗱，又嗰個要留翻即係。下一集讲电影先。 我同你讲，我同你讲。 我真係猛到呢。 点解 大家唔係我先卖个关子。你睇完总之我简单你睇完唔屌搵我。你搵个太极侠喎嗰个男主角喎。 太极侠要睇屌 嗰个太极侠系咪先同而家你睇緊呢幅相呢啲峨眉派同空洞派嗰啲撚样。 冇分别。 喂行出街一定俾人查身份证嗰隻嚟嘅。 唔系嗰个太极侠着住西装都唔肯似嘅屌你囉。 系啊咁你 咩咁够睇 㗎你知唔知咩叫包装㗎 ,21 世纪。咁再嗱样又衰啦啲人系咪先。仲有嗰啲衫你唔係可以 update 一下 唔係啊佢喺。 除咗幾千年都係咁。 佢喺宋城嘅呢即係以前麗苑呢我宋城嘅呢喺個攞喺 做返嚟。咁嘅衫屌你老尾廟街做大幾廿套。 做返嚟。 電視城嗰度啊真係可能靚過佢。喂大佬啊你可唔可以 update 一下係咪先即係呢樣嘢真係搞搞佢你唔識搞你話香港設計師搞啊。 我睇過佢哋啲比武嘅視頻㗎。因為佢哋通常呢就係以即係應該好似金融都差唔多咁樣講㗎喇。最緊係咩點到即止。係 啊。 屌你嗰啲視頻呢即係譬如我話傑斯打交啦好簡單嘅啫。打係你有你打。 係。 就我喺我裏面其實照打返我嗰套拳。咁就叫做完咗喇喎。 係啊。 唔會話真係佢埋身肉搏冇呢樣嘢㗎喎。咁你又武林大會點分勝負呢 啊、有可能佢入面有个啲最佳服装奖啊最佳造型奖啊嗰啲咁样囉或者呢班喺呢班擦眉擦眼嘅人里面揀一个最上镜嘅又得奖咁样囉、 okay. 即係呢啲咁嘅奖囉。咁又係搞笑啦咁多数都係搞呢啲嘢就目的啊冇 无 他嘅。 为乜呢 促进啊旅游业囉。 宣传下我系啦叫你去峨眉啊 收下靓咁样囉。 但你搵到呢啲人嘅咩 吓 我去峨眉搵到呢啲人 咩搵到嗱你又唔好咁讲你有冇睇过香港电台有个节目先嗱我对武功嘅嘢唔熟悉唔到啊、okay, 但你有冇睇过香港电台搞过几辑啦、嗯、就係讲武术㗎嘛讲中国武术㗎嘛咁佢、上去真係搵得返嗰啲传人㗎。 咁啦 喂嗰啲真係几打得㗎讲真。 咁样讲下啦。 係啊 我偷少少光啊游乃海。咁佢拍咗一套戏呢就讲峨眉嘅。 係。 佢射个峨眉山嗰度拍嘅。 峨眉呢其实系啲女嚟㗎。 係啦係啦係啦。 唔怪你。 但唔好意思啊阿游乃海话呢嗰个峨眉山呢系冇人练功㗎。 系咪 啊成条嗰啲攰搵匀晒㗎啦。 冇咩 冇人喺啲打功夫㗎峨眉山係冇㗎搵唔到啲女 失傳晒啦。 但係唔 要啲女都落晒咗啦。屌你小姐 係咪成个峨眉山都係冇係粗㗎机场。 你去峨眉搵女直接落 KTV 啦黐线㗎。 山下面好过山上面。 喂有冇幫我剛才嗰句说话转达俾阿游乃海听 呢唔係佢但就拍到戏冇办法啦。 Okay, 傻㗎佢真係。 咁睇先我咪话呢少林寺冇参加咁我唔知点解傑斯话有个和尚喺度嘅。 係。 但少林寺冇参加。 好肯定嗰个方丈就唔系释永顺啦。 o、okay, k 起码就肯定唔系。 释武尊嚟 㗎嘛。唔系肯定就唔系河南少林寺啦。 係。 因为河南少林寺个方丈释永顺呢释武尊呢。 係。 咁就应该 又有佢新聞喎、 啊。应该去咗去德国啊。 係咪 睇下佢嘅私生子啊。我先听。 否认咗先。 否认咗。都系否认咯。 咁、okay, 呢个呢就系一个西班牙报纸嘅报道。咁嗰个 头。出口转外销。 係啦个头条呢就系呢个头条都几犀利㗎叫 Sex, Money, and 功夫。咁样啊即系性。金錢同埋功夫咁佢就話呢佢自佢個報道就話佢有一卷釋永信嘅性愛錄像帶喎 ,ok, 咁同埋呢咁呢就 拍摄咧，就系咧喺释永信嘅冥修嘅寝室里边咧，就发现咗几个偷拍嘅摄像头。咁其中一个咧就对住释永信嗰张床。咁啊，跟住仲有咧就话佢咧就喺北京咧就有大学生嘅 情人， 一个大学生嘅情人。咁、然之后搞大咗个肚咧，就生咗个私生子，就喺德国。咁同埋咧就喺海外嘅账户咧就坐拥30亿啦。嗱，首先咧，如果大家 海外账户3亿啊， 30亿啊。啊、你嗰个系错咗嘅，佢嗰份报纸系30亿。 唔系西班牙传媒原文系30亿。 30亿。 啊，但系如果我根据 内地嗰个就写3亿。 我根据呢个南方就三亿。 啊，三十亿，我后屘纠正咗噶啦。 纠正咗啦。 咁咧就咁啦、 okay。 首先咧，我想再纠正一样嘢。嗱、啊，呢样嘢咧，我哋有冇几年？唔系一两年前啦、我哋讲过释永信单嘢嘅。如果大家印象犹新嘅话、记得就系、买释永信就系喺呢个河南有一日。呢、這个河南嘅公安咧，扫黄啊，就捉捻到佢喺个酒店度，但就同埋一个女仔，咁、咧就周即系总之当场周到正嘅，咁后屘点解话记唔记得？ 上收啊嘛， 啊就话佢咩精神、 治疗啊嘛， 精神治疗、就唔系搞嘢吓，咁嗱呢个首先咧呢份西班牙报纸咧系证实咗。帮阿释永信系澄清咗喺2011年发生嗰单嘢嘅，因为佢话佢嗰个摄像头阿释永信搞嘢系喺佢个冥修嘅寝室。 O K， 咁你堂堂一个 点会 主持点会走出去酒店咧？嗱，证实咗原来解通嘅、佢系搞嘢咧， 一定要喺 自己嘅寝 室 啦，即系收围嗰个寝室嗰度搞嘢啦。 等于私一定要喺度。 咁所以2011年嗰单嘢真系精神， okay。 即系精 神治疗嚟嘅，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咁啊，其实就。你觉得点呢？即系呢单嘢报纸报道， 即系冇法例规定释无尊啊嘛？唔系冇释无尊啊，唔好意思啊， 系 呢个释永信唔掉得閪嘅喎，系咪啊？系我想问，我想知 和尚、 系咪先？冇法例规定和尚唔可以做爱嘅喎， 系咪啊？ 冇法例规定和尚唔可以饮酒嘅喎。其实佢冇，我觉得佢冇问题、 你讲法例， 法例系咯， 但系和尚唔系跟法例喎，大佬。 跟咩啊？ 吓、佛经咯、 系咩？ 喂，咁释迦牟尼有冇话俾你听系唔可以屌閪啊？ 我净系知道，咪先？我哋知道饮酒，咪先？啊，等等先，我哋知道饮酒叫花和尚啫。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咧？我哋去拜神系一个欢喜佛噶， 系 欢喜佛做咩噶？ 系 做啲我哋好欢，我好欢喜做嘅嘢噶。 O、okay。 K， 就一个多仔佛嘅， 系 啊，系咪先？喂，佢都依照一个佛嘅。法相去做翻个法相，佢应该做嘅嘢啫。佢系饰演紧多仔佛同欢喜佛。 咁我同意阿牛所讲， 系 根据《倚天屠龙记》里头所讲嘅系， 《 双无忌念易筋经》嘅时候讲过，一定要同事身啫，唔代表佢系唔系可以 做嘢。系咯， 喂，练嗰度武功会失传咗啫。 冇错， 系啦，所以我唔觉得佢有问题嘅。 即系如果有朝一日我做定个心理准备啦，就有朝一日，如果佢话佢又有屌过閪嘅。咁其实佢都系个和尚嚟嘅， 系咯， 系咯，即系咁样。 系我问佢， 武功失传咗啫， 系咯， 系啦。不过暂时佢系否认嘅， 当然暂时否认啦。 咁啊，即系 30亿， 系啦。咁啊，即系佢啊有代言人出嚟讲嘢啦，河南少林寺嘅即系嘅办事处嘅人咧就出嚟讲嘢啦。咁佢就话呢啲内容就都系谣言啦。咁佢好鬼搞笑啊！佢就话咧，佢话屌我哋方丈成日都遇到呢啲嘢噶啦，因为我哋有好多仇家噶嘛。咁佢话我哋每次都系咁做噶啦，就向呢个少林寺派出所咧就报警，登封市公安局咧就会实际调查。咁其实呢个咪即系内部言讯，即系等于你走去投诉差佬，差佬嗰度又系自己查自己，佢都一样。哇，我觉得好捻型噶，原来派少林寺又派出所啊，真系犀利啊！ 所以捻都所以咪就少林寺嘅卡啦 ，OK 咯，明白啦？ 你知唔知啊？嗱，我话俾你听，又唔系流喎。你知唔知我以前十鸠几年前咧，我真系见过有少林寺牌嘅火腿肠噶、 啊，哇好屌你！ 我睇过广告噶，那个广告咧有几廿个和尚咧 凌空 飞天劈嗰条香肠， 冚 家铲少林寺有火腿肠喎、啊。你真系解释 边度话少林寺 都有啊？ 点都系我讲呢句，何为点解少林寺唔可以出火腿肠啫？ 冇话唔得， 冇话唔得噶。 咁但系我嘅细个， 边个话和尚一定唔可以叫鸡嘅啫？冇话唔得噶， 真系。边 个话和尚唔可以私生子得国嘅啫？冇话唔得噶，系咪先？ 系啊，佢系好卵犀利。嗱，咁佢又否认咗啦。咁啊，亦都即系其实讲下，其实释永信啦。 咁冇话和尚唔讲得大话噶，大佬。OK， 你继续讲释永尊。 系，唔系咁啊？识下释永信， 释永信，释永信， 成日玩释永尊啦，就阿马 Sir 揾你啊！屌，真系。咁啊，其实释永信，你知唔知有几晚先？ 哇！佢系上市公司 CEO 嚟啊！ 唔系嗱，先澄清。 OK， 嗱，你头先错咗，萧林子仲未系一间上市公司。 你想嘅咩？ 系间公司。佢话有好多人，佢话咧呢个呢个谣言咧，其实咧。亦都不排除咧，係一啲佢嘅仇家就捏造，其中嘅仇家包括咩？就係包括一啲成日逼阿釋永信咧，將少林寺上市。咁你嗱，你係少林寺方丈，好正常啊！你都唔撚上市啦，喂，集資，屌你攞我 private 咗佢，而家仲國際啦，你 都黐 線噶！喂，我而家 cut 唔到水啊，係咪先 cut 唔到水我先上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有分歧，咁所以咧佢一路都保護住少林寺啦，就冇再上市啦。 又話呢個釋寶尊唔係呢個釋永信又話佢自己係。俾人迫害系咩咧？系拆迁、哦， 系佢系其中一个一个 大雄宝殿，真系随时冇 噶啦，烧少林寺咯，清朝试过啦， 咁唯忍住少林寺点算咧？ 咁暂时应该唔会嘅。 哇！啲城管真系好捻恶噶。 释永信系除咗叫少林 CEO， 你知唔知叫咩啊？经济和尚或者政治和尚啊？点解啊？佢系人大嚟噶，同政府有偈倾噶，所以咧，即系暂时都应该未去到 边条法例话 烧少林寺嗰 啲嘢。边条法例？人大啲楼唔拆得啊！你都真系知我知 捻到有啲 power 咯。 大佬，可能嗰个医师个可能人嗰系人大咯。 系 嗰层别墅一样要拆，屌系咪先？ 释永信咧，其实同我哋同年代啊。四廿零岁人到嘅啫，大我哋两三年嘅啫，即系唔系话好老啊。咁、但系 佢样后生过你啊， 但系佢真系超坚噶，大佬日理万机啦，大佬佢嗱，譬如话成立咗啲咩公司咧，少林寺武僧团啦，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啦，仲有少林影视公司啦，少林文化研究所啦，河南少林寺影视有限公司啦，喂嗰阵时仲同呢个早几年啊，而家好似都仲。搞緊啊，同深圳電視台啊，搞嗰個叫中國功夫之星全球電視大賽噶嘛。 系咩？ 系啊， 功夫之星 系啊， 咁咪好啱路美难睇， 系啊，同佢好睇过中国好声音啊，大佬，真系好捻劲啊，佢真系咧，即系喂大佬，然之后平时喂佢识佢仲有个有车牌噶，揸越野 边啊边啊，话时候想唔揸得车啫， 哇揸得，我即系咁讲，佢咁佢都咁我讲埋，边个话和尚唔可以有个八九几万嘅越野赛车啫？ 冇所谓噶，系咪先？ 冇所谓噶，边捻？我话和尚唔可以娶老婆啫， 有边个话啫？有乜所谓啫？ 咪咯， 边个话和尚唔可以有资生子啫？冇可能嘅，冇所谓噶。 咁你讲嚟做乜啫？我不如跳去第二个话题啦。 系咯，即系和尚都系人， 系 人有感情， 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噶嘛，大佬 系 咪先？咁佢系好应该，即系将佢自己呢啲性欲发泄咗出嚟。咁咪少林寺咪得意安静和谐囉。 佢就係嗰隻叫做即係勉勉强强叫佢可以基本上叫可以包装到少林寺。 係囉。 外销囉。 嗯。 咁即係但佢都係用功夫啦。咁但係都未去到我头先讲嗰隻囉。即係都你仍然係觉得即係有一阵老土味啊，吓咁啊，最多都系搞下表演啊，咁同埋就系拍戏啦， 戏眼功啊，咁样 系啦，即系做下嗰啲江湖卖艺嘢嗰啲咯。咁但系你话喂，系咪即系其实可以做多啲包装嘢，譬如喂，整翻个少林侠咁啊，嗰啲咁 样。少林侠 系咯， 又着西装噶咯， 系咪先啊？ 着条西装。 少林侠大战蜘蛛侠咁样，又得啦，中美合作系咪先？嗰啲佢又即系其实可以谂下嗰啲嘢啊。咁但系就未谂到电影，其实就系呢个礼拜，其实少林寺都搞啲嘢嘅。又继续搞，系啦，冇错啦，系真系好有计嘅呢样嘢。少林足球又嚟啦，屌你老！ 少林家唱歌跳舞都唔都系勾啊，都系踢波又有啦。 几年自从呢个周星驰拍完呢个少林足球之后， 预言 系啊，即系隔一阵又嚟过，隔一阵又嚟过，系啊，咁啊，系啊，又嚟啦。咁啊，今次嗰间咧就系叫做河南登峰少林建业。 國際足球學校。 但係我學九定咗先。 OK。 但係而家士林子官方士林子咧， 否認 咗。否認咗呢間嘢係我隸屬嘅屬下機構嚟。 唔係，但係佢嗰個嗱，佢否認咗係佢屬下機構，但係而家佢話佢不排除係佢啲族家弟子、就去搞。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嵩山少林寺都話，佢話咧過往亦都有好多人咧打住少林寺，話嘅名嘅牌頭咧就招搖撞騙啦。佢、話以前有啲賣假藥啊，或者騙財啊， 騙色啊， 或者殴打警察啊，咁樣乜都有嘅。咁啊咁但係咧，佢話咧 ，anyway， 如果呢單嘢係真咧，少林寺係支持有興趣。嘅武校或者係即係嗰啲武真就去即係搞呢、這個、即係同足球運動有關嘅一啲咁嘅 體育活動 體育嘅學校啦。咁佢即係佢話佢呢個呢就係、支持足家弟子去做呢樣嘢，以少林嘅精神呢就融入返去配呢個青少年嘅足球運動，共同呢就推動同埋提高中國足球嘅水平。咁啊、所以呢佢即係基本上都叫係支持嘅。咁啦，搞嗰個人呢就叫做嗰個人呢都係識㗎喎，又係姓識㗎。咁、 okay. 呢呢個足球學校嘅創始人呢就係、嵩山少林寺武真團培訓基地總教頭釋延老。好撚得意个名，咁啊呢个咧就咁佢就话啦，佢话咧就学校创办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将个中国嘅武术嘅精神理念同埋个技艺就融入到呢个现代嘅足球运动里边，促进足球咧运动嘅发展，弘扬呢个中华武术嘅文化。咁然之後呢單嘢呢，中國足協係有支持㗎喎，亦都送咗1000個足球，咁、寫住陽光體育，咁呢就俾呢間學校嘅學生使用啦。咁呢間學校呢就都幾鬼死巴閉㗎，即係呢而家暫時就有500名隊員啦，但係 maximum 嘅 capacity 呢可以裝到10000人嘅、即係話名可以裝到10000人，但係呢有好多設施呢就仍然呢係即係興建中嘅。咁啊然之後 就經費使乜籌？ 經費要籌啦，咁係喂講、得到興建中嘅要籌啦。咁啊總集資咧，而家目標咧就係20亿，咁啊擁有一塊836畝嘅地。咁啊2010年咧，其實已經開始即係籌辦緊呢件事啦。咁啊，你一問翻佢就係每一日嗰啲小朋友喺嗰啲和尚仔咧、就嗰操练嗰度咧，咁佢就嗰个程序系点 啊？ 佢兴奋就话咧，武术同埋训练同埋足球训练、武术同埋文化嘅课程咧，就每一日咧就各占1/3啦。咁啲记者问佢话：咁咧喂，出过去比赛未啊？佢话至今咧，我哋都系未试过正式参加个比赛。 梗系啦，一出就40-0。 佢话以后咧就亦都冇进入职业队伍嘅规划。咁就搞嚟做嘛？即 系 又搞花拳绣腿，睇得唔打得？即系你就点啊？教喂，如果你嗱，我呢、这个就系问题啦。喂，呢、这个第一个问题，你原来冇出路嘅，咁、你就系嗰啲友仔学嗰啲和尚仔学识晒踢波，咁点啊？出去表演啊，唔通？表演踢波啊？ 喺条街度咪表演咯？ 吓、啊，即系 金刚腿咯， 系 咪先？跌头功咯， 系啊。少林功夫嘅， 等等等等等咁啦，都系咁样啦， 黐线噶，踢波唔比赛喎，咁你真系冇有嘢好搞啊！咁仲有咧， 佢话我谂住冇，佢话冇谂住要参加英超 系 嘛？ 冇啊，佢话，但系唔系，但系佢咁嗱，佢仲有一个好劲噶，佢话咧就阿释延老就话啦，佢话咧呢间学校咧就将会利用中国功夫咧。喺世界嘅影响力，将优秀嘅学员咧，第日咧就送到国外接受相关嘅培训啦。咁啊，师资力量方面咧，我哋就邀请咗呢个黑物龙国家队咧，就会同我哋一齐即系拍住做啦。咁佢话仲请到呢个咧，哇呢、這个犀利啦！佢话将来咧，我哋已经请咗呢个人做你过嚟嘅顾问，呢个系咩？齐达内 边个 啊？犀利啦！全名就系、是。齐内丁齐达内，但系咩估系边个？ 唔识， 真系唔识 吓， 唔识。 而家皇家马德里嘅 苏地嗰、那个， 系啊， 唔係喎。 呢間嘅中文譯名咧就係齊內丁齊達內 ，Sedan Sedan 咁樣 啊。O K， 係啦，咁咧就話請咗斯丹過嚟喎。我個頭係咪搞撚錯？ 個頭啱喎， 嚇 個頭唔使剃。 我覺得係咪應該揾彭丹好啲啊？ 電話啫都係，但斯丹個頭唔使剃喎。 係咁啊，係斯丹個頭。 O K 喎 ，match。 咁啊，呢個又要向斯丹即係證實一下啦。咁啊，即係。但個足球學校就係咁啦，咁我諗就即係呢個其實都係，我覺得就我又唔明點解成日都要搞少林足球嘅，即係你可唔可以其實如果你用呢個邏輯，你話喂就是、少林足球好撚弱，咁、我唔係中國足球好撚弱，咁、你諗住加埋啲少林功夫落去，咁咪即係少林功夫好撚勁啦，咁如果少林功夫好撚勁，咁點解你唔搞下啲叫少林解放軍咧？冇得走去。登島啊， 系 打石日本仔啦、啊，你咁撚好打系咪先？同埋你即系喂，你可以搞下少林籃球噶，点解要搞少林足球咧？籃球最近都輸緊咗俾台灣啦、 啊。唔係，而家籃球太美國化啊嘛。 嚇 啊！太美國化啊嘛。 哦 ，OK、 啊。 足球唔撚歐洲化。 唔同，英國就 friend 啲嘅，係嚇應該 friend 啲。 哦，唔係，咁佢又話即係足球係中國人發明啊嘛，有足谷啊嘛， 足谷啊嘛， 係啊，咁 啊都可以咁講。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邏輯嘅話，冇撚大鳩鑊嘅喎。即係中國你用少林寺足球，咁你歐洲咁你咪發覺喂。又將天主教擺埋落足球度，咁咪整隊聖殿騎士 足球隊。 哇！屌你伊斯蘭咪仲撚大鑊？屌你老尾！ 穆罕默德 伊斯蘭聖戰自殺式足球隊。屌你老尾！喂，就係我頭先噏嗰兩隊，聽個名都勁過你 聖殿 足球啦！屌你係咪先？真係屌鳩佢，真係。 但係冇出路係唔得嘅，幫佢諗下出路好冇？ 諗下出路。谂下出路真系好捻难谂噶、哦， 少林功夫应该收翻啲女弟子啊， 系咪？ 得啊，拉拉队啦，首先 唔系揼骨应该会好， 系咯，少林峨眉一齐乱，梗系一齐搞啦，峨眉咪做拉拉队咯， 系 先、 空洞呢啲点啊？空洞嗰啲点啫？ 空洞系男定女先？屌你，你搞清楚，大佬。 你唔好以为 洞点系男啊！ 唔好以为有个空有个洞，就一定系女咧，梗唔系嘅。 O K， 空同系男嘅。 我冇谂过空同个洞。 O K， 系空洞夹埋，你一定要揾啲嘢填佢啊。 O K， 应该系女嚟噶。 O K， 真系啊，系咯，系咯，咪啱啊，应该揾出路啊，即系包装下佢峨眉啦，系啦。 唔系我成日觉得，你少林功夫好。 系咯，点 咁我太极唔使出嚟行啊？ 唔系，我个问题系点解你成日搞足球嘅啫？唔 系 你， 我问题就系你成日话即系 你头先讲咩啊？ 好 系， 咁我太极系咪唔使出嚟行先？ 咁太极咪搞篮球咯， 系咯？ 林子啊，你个一人搞饭啦，系咪先？ 我真系觉得 少林足球、太极、篮球。系咯，峨眉排球系咯， 空洞排球， 空洞嘅羽毛球又得，哇！正捻 屌你真系得， 唉，屌你 咁我哋都可以上市。 系啊，中国人真系好捻大，即系你话你话中国人成日推啲嘢出外，其实我谂一样嘢嘅，打麻雀都系嘅， 嗯， 即系打麻雀话俾你听啊，如果你睇过梁启梁启超啊， 有梁启超啊， 梁启超咧 ，OK， 喂，大佬啊！八九幾年前咧，中國民國初嘅時候咧，已經嘗試將麻雀咧推出去 世界， 推出去世界嘅。 咁而家成功咗啦。 喺二十世紀初咧，麻雀咧曾經咧威過嘅，就係咧好多好多好多外國人咧，英國人或者美國人咧，特別啲女士咧，係學打麻雀嘅。咁嗰陣時其實係 provide 到一啲 job opportunity 出嚟，就係咩？嗰啲中國嘅留學生咧， 教人打麻雀， 課餘啊，真係可以補習教打麻雀嘅。咁但係後屘玩咗一陣唔掂啊，即係即刻就已經停咗，就係因為 太吸引 個問題邊度咧？就因為後屘最後結論，外國人嘅結論就係咩？就係話嗱，英國人就玩 cricket。美國人咧就國技就玩咩咧？美國人就玩啊！美國人我唔記得啦。不如日本就係雙撲啦。咁、 okay. 但係咧，啲人就覺得中國人咧個國技咧，竟然係麻雀咧，真係好撚攞命。就因為你麻雀真係好撚嘥時間，同埋係冇建設性噶嘛。咁後屘到最後就係窩撚咗嘅，即係後屘咧就係啲中嗰啲美國或者英國人嗰啲家庭咧，就係嗰啲老公咧，就係禁止啲女人。打麻雀，即係希望你唔好再嘥時間喺度。最後咧，就係決定即係放棄。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咧，其實啲麻雀咧，到最後搞成就係咩？ 就係、是、其實同而家差唔多，就係、是、呢啲外國人好鍾意呢就買啲麻雀嚟收藏呢，就覺得佢幾靚囉。但係打呢就你唔好搞我啦即係因為實在太過嘥時間啦。即係其實梁啟超以前有寫過一篇嘢呢，係講過呢啲咁嘅嘢，即係佢話麻雀嘅來源係邊度嚟㗎，係幾時開始㗎，大約係由明朝開始㗎、明末開始㗎。咁所以呢佢話呢，即係佢舉咗好多例子，佢就話呢，佢話明末嘅名望呢其實好大程度上係麻雀㗎。因為嗰陣時太過瘋魔，太過癲狂，係人都打，一啲人係直情打到連 廢寝 李自成殺入嚟啦，都繼續打麻雀，打 埋先，打埋先。 所以佢就話最後結論就係明係忙於麻雀嘅，好撚好笑啊，好撚正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八幾年我哋個國家都係嘅，都盡量即係將，即係我哋都嘗試成日將啲嘢推出去。但係有陣時你 compare with 人哋啲嘢，就係可能功能上有落後，落後啲啦，或者個形象上包裝啊，所有嗰啲嘢又落後啦。 咁唔怕嘅，麻雀推唔出去。我哋仲有斗地主，唔使惊，仲有拖拉机， 系 大佬，试下斗地主先，如果唔得就拖拉机 ，OK。 人生总有希望， 肯定希望啊！中国 系啊，唔系 赚钱嚟啦。 中国人都唔捻打麻雀啦，系斗地主啦。 而家玩拖拉机开始，话俾你听，你识玩？你识玩 我？我哋解释啦，唔系我哋都系噶，我哋仍然系不断咁样争取紧， 进步紧，我哋 争取紧斗地主成为奥运项目噶嘛？点讲过啦？ 讲过啦。 真係好想代表中國，即係為國爭光㗎嘛！ 炸你老母啲威，幾 係啊！唱歌都得嘅喎，唱歌其實啊，我哋都係強項嚟喎。 打邊啲啊？ 馬拉松唱歌我哋贏緊啦，我同你。 唔係啊，要有色中喺度先唱到啊，冇色中就唱唔到。 OK，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送埋即係最後一隻歌啦。呢隻歌其實就呢位歌星其實呢個禮拜唔係呢段時間啦，呢段時間咧其實就好有喺中國啊，即係。喝翻好多咁啊！皆因都系因为一个节目啦，《中国好声音》啊，有啲网友成日话点解我哋唔讲啊第二辑？咁我觉得就讲真，亦都冇乜值得嘅嘢好讲咧。我都系嗰句，呢啲唔系音乐嚟嘅。咁啊，第一次讲系因为个节目做得几成功啊，那个同埋嗰个喺中国嗰个现象。咁啊，第二辑有冇啲咩讲咧？发掘下啦。咁但系如果要讲嘅，其中呢一位歌手系一个 topic 啦， 张惠妹。 咁今次系啦，即系多咗张惠妹啦。咁啊，即系譬如喺初赛嘅时候，发觉佢嗰个魅力、个魔力好犀利，即系譬如每一个都系拣佢咁滞嘅，佢嗰差唔多，佢嗰队即系就嚟爆灯， 唔系佢就 队咗三队， 那英嘛？ 唔系那英多啊，其实另外嗰个男歌星我唔记得叫咩， 陈奕迅啊， 唔系， 我知 嗰个都多， 一时唔记得咗。 不即系张惠妹就真系劲多，咁所以就今晚亦都拣翻一只即系张惠妹嘅 肥好多，张惠妹 嘅歌曲啦，肥好多，咁但系就仍然好受欢迎啦。咁啊呢只歌嘅歌名咧就叫做。记得啊，咁点解会继续拣呢只歌呢？因为呢只歌都系我饮歌嚟噶。 Oh. 如果奥运个项目参赛咧，我一定系都系拣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唯一一只咧，我每次饮到即系 气发苦啦， 大醉嘅时候，我认一定会即刻埋去点呢只歌，咁、所以系我系一只同我好有感情嘅歌嚟。 我唔希望以后听到你唱呢首歌啊。 好嘛 ，OK， 咁啊，下个礼拜北上频道再见啦。咁啊，我哋下礼拜翻嚟再讲阿玲姐。 好咯， 好，拜拜。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